诊疗中心，第二个是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中心，第三个叫重大新技术应用中心，最后一个呢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全院呢有庞大的物联网系统，跟患者职业相关的，比如像智能床位检测，病人几点躺在床上，几点离开床，在外边待多长时间，床上躺多长时间，这个都是靠智能感应的。还有像智能输液，陪过床知道家属盯那个输液器什么时候没液体要去叫护士，现在都是智能化的，会自动传输过去，护士随时能知道哪个地方没有液体。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本市依然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大家出行，只是天干物燥，气温下降，要注意添衣和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本市风力不大，空气清新，晨练指数为一，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明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风力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87.6，演艺群英会。 金秋十月，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开幕。本次音乐节以乐会中西、时代新生为主题，从10月12号到26号，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将要呈现21场精彩的演出，其中包括集全舞台、半舞台、浸没式原创、音乐剧场等形式的5部剧目，以及6场交响音乐会、1场室内乐和3场默剧，还有1场电影交响音乐会。同时将要举办13场公益活动，包括公益儿童音乐会、大师班、工作坊和歌剧讲座赏析等活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尝试为多年倾力打造的中国概念注入全新的内涵和丰富元素，同时打破了传统古典音乐的风格壁垒，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颖前卫的姿态。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年在国际音乐节开幕的时候都要来我们节目当中做一些推荐，那今年其实来的这两位嘉宾跟之前有所不同，我还是做一些介绍吧。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邹爽，欢迎一下邹爽。 你好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乐评人徐瑶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其实今天这两位嘉宾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呢是曾经在大学当中学的是经济学专业然后呢又跨界来做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而且是第一年来做，这是邹爽老师。另外一位是乐评人徐瑶老师。徐瑶老师其实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看过了北京国际音乐节。 对的。 所以作为观众也作为乐评人，跟我们一起来从客观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一届的国际音乐节。好，说到了第21届，我觉得其实对于邹爽老师来说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和纪念意义的一次音乐节。 是的，推陈出新，然后就是说其实我前两年从16年开始就在音乐节工作，在节目部做这个新锐单元的开发，然后感觉今年是一个献礼年，就是有了很多节目在这个单元呈现，然后我们也非常有准备的想把这种新的理念推出来。在21这个数字在西方就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年岁嘛，所以呢我们既是成熟但是又是一个年轻的 开始， 嗯 啊，所以我们今年就有了很多新的这种想法，在这个节目里体现出来。 其实您刚刚也说到，您之前在音乐节当中是做过很多工作的，但是今年作为艺术总监哈，应该说是坐上了这个位置，然后担起了这个责任，当时有怎样的心情？ 嗯，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上两年的一个工作的肯定，不只是这个吧，更是一个我自己一个在艺术上回国之后创造一个新的领域的一个探索的开始。所以又在这么一个非常具有传承意义的平台上，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从创办以来一直是秉着这个新锐之声，然后要传承古典这么一个精神，然后要创造中国概念中国声音，所以我觉得这种理念呢，对于我自己从一个从西方学习回来到现在有了很多中西方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当时有压力吗？ 其实工作一直都压力都不小，因为工作强度很大，但是还是有准备的，因为我觉得不是我个人准备好了，而是这个节也准备好了。而且我觉得北京这个城市也准备好了，我们需要新的观念，新的这个可能性和被鼓励开发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节气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庆祝它。 之前可能就是一个板块一个单元，但是现在呢要作为整体的这样一个操盘手和设计师，那对你来说接棒了这一次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的工作之后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 其实从艺术的观念和理念上，我一直跟于龙总监，也是我们的艺委会的主席，有非常紧密的这个探讨。一直以来，从三年前我们开始接触，就是互相在这个平台上有接触之后，然后这个功课是一直在做。然后同时我觉得在做节目和做艺术总监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艺术总监实际上是一个要从各方各面包括机构的管理，包括整个一个文化信号的代言，就是说我们这个节到底是要给北京甚至给世界古典音乐的这个平台以及文化范畴类高标准的这种艺术节和艺术机构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声音。我们既是为我们北京国际音乐节发声，也是为北京发声，也是为中国发声，在很多程度上在这个音乐的领域。所以呢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的语境，就是要不停地思考怎么样跟西方找到一个共同语境，然后同时打造我们所谓的这个一直传承下来的中国概念，有创一个新高，创一个新的一个标准。那么如何通过古典音乐同时在北京这个城市建立一个与大众更多的联系，让大众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标准高规格的这个艺术节，但同时又非常的离我们很近，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带来的音乐和音乐的这些内容是每一位在北京的城市的居民都可以来共享的。 就是说其实通过邹顺老师刚刚的介绍了解到，第一，我们这个国际音乐节它真的是具有国际范儿了啊！通过今年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打造，可能更加跟世界接轨，也更加能够便利的向世界去展示中国的元素和中国概念，这是第一。第二呢，它还具有通俗意义，虽然古典音乐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高雅的艺术，或者说是居庙堂之高，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打造还是希望老百姓加入其中，所以我们还是接地气的啊，所以既有国际范儿又接地气啊，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好，那我还是再问问徐瑶老师。 可以说呢，就是今年的节目对我来说是感觉是变化很大的一年。就特别是很多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从开幕的这个《霸王别姬》然后开始，就是大部分的节目吧，我觉得可能在就是至少是在十年前的音乐节上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可以说这几年来就是音乐节的理念它并不是一个一下子的一个变化，应该讲是一个就是渐进式的一个变化，它是在越来越新，然后在越来越向这个国际接轨，然后它越来越多的把就是现在国际上一些制作剧目的一些新的理念给引入到国内来，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像就是音乐节早年那样的，就是可能觉得那种名家名团然后大曲目的那种堆砌简单的一种排列，现在更多的是贯穿了就是音乐节的这种它的设计者的一种想法，一个统一的想法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通过刚刚徐瑶老师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哈，或者分享，大家可以感觉到在这21年的这个音乐节的过程当中，其实北京 音乐节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而且它的跨度也是很大的。还是说说里面具体的一些节目，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内容吧。我们现在是分几个板块，邹爽老师。 我们现在大致分的还是三个主要的板块，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是交响乐的名家名团这个板块，那么今年我们还是占一定比重的，然后再就是中国概念这个板块。我们从这个板块之前的中国概念，其实音乐节有这个历史，就是说跟国际上联合制作有中国题材的歌剧，然后还同时有这个中国对中国作曲家的违约这一系列的这种动作。那么在今年我们中国概念贯穿的非常多元化。首先呢，我们的开幕式有一个叫无问中西姐妹篇，这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以一个有歌剧呈现的京剧来作为一个开篇， 有歌剧呈现的 京 剧， 哇，是用一个西方的很多的歌剧语汇和舞美和这种很多的导演的通过在中西方生活很多年、工作很多年的这么一个对中国文化古典的这个文化作品来进行一个新的诠释。所以呢，我们虽然是在看一部京剧，但是我们给它定位的是新国剧概念，所以让观众能够直接的、非常零距离的接触到原本我们以为很知道的这个《霸王别姬》这部作品，但是用新的一种呈现手段，完全不一样的感官在观众面前呈现。 对， 那么跟这个形成一个双打的呢，就是他同样这个陈时征导演带来的音乐剧场《赵氏孤儿》。那么所谓音乐剧场这个概念，实际上在中国现在慢慢开始有人开始说了。实际上它有别于歌剧，也有别于音乐剧，它是属于古典音乐和这个流行文化的一种接壤的一个范畴。那么同时在音乐剧场的发展到今天呢，在这个西方也有很多原创的音乐，也有很多古典音乐这个作品的重现，用舞台剧场的这种重现，这都归为音乐剧场，所以它不完全是这种商业类别的音乐剧。那么《赵氏孤儿》这部作品也非常的特殊，因为它是全台全是外国的歌唱家和演员同台献艺，幕后的呢也都是来自林肯中心的艺术家。所以他们这个作品呢，原来是早年间在林肯中心首演，那么这次为北京国际音乐节量身定做了一个新的版本。所以是从一个西方人用音乐来讲中国故事的概念而那个《霸王别姬》是用西方的歌剧手段来讲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两部作品大家应该是套票式的去观赏，然后同时伴随着大师课跟这个，其实他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位法国骑士勋章这个艺术家获得者，在这个国际上就是陈时征导演。当时他也有很多的作品在国际上非常受认可，作为一个歌剧导演。那么今天这次我们把他们这个团队请过来线上为我们国际音乐节量身中国概念量身定做的一套作品吧。所以这个应该是深受观众期待的。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中国概念中国声音的一部作品，那就是奥菲欧这个浸没式歌剧。那么奥菲欧实际上是新锐单元上两年以来一直奠定的一个方向和基础，就是说在三里屯红馆这么一个非演出场地，我们要把古典音乐带到现在最时尚的这个城市里的一角。那么我们当时想过很多方式方法怎么样带，我们后来就定位到把为这个地方来设计这个地方所能承载的内容。浸没式歌剧这个探索已经从前年开始到去年，前年我们有唐璜和我跟沈阳合作的这个冬之旅，对， 对。 那么呢，去年又有小狐狸和人生，一步一步呢，我们的观众这个群体已经组建起来了。去年和前年还是建立在就是古典乐这个古典的歌剧和当代歌剧的一个呈现上，就是说在剧目的选择上我们还是在有基础的在进行。那么今年呢，我们就是大胆的推出了一个古典歌剧的题材，但是用原创的音乐来呈现。那么原创的这个违约呢，是由北京国际音乐节来违约新锐华人作曲家这个王飞南来谱写的。所以呢，这一次基本上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吧，因为原创歌剧是一个很大的动作，而我们又用了一个最新颖的一个模式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不光是来了解浸没式的歌剧，也是了解现在在世界上这些活跃在 各个地方的这个华人的歌唱家和音乐家们都在做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到我们这个静默式的演出。另外的一个歌剧板块，余下的一个很特殊的板块，就是我们要介绍在国际上现在前沿发生的最具代表性的非常有名的这些歌剧作品。首先一部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乔治本杰明先生的《切肤之痛》。那么这一部作品被誉为21世纪当代歌剧的经典作品，就是已经是属于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歌剧作品之一了，就是说还存活在人间的这个作曲家。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次呢，通过半舞台的这个呈现来带给中国观众。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我们邀请到了上海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部非常难度还挺大的一个作品，也是来为了把这个中国的音乐的标准和这个世界的这种最前沿的歌剧能够融汇在一起，呈现给中国观众，创造一个新的语境，让大家就是尤其资深的乐迷吧，能够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现在从音乐节的这个平台上发现了最新的歌剧作品，同时我们听到了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奏。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一部作品，就是现在托尼奖得主这个导演伊波凡霍夫的一部音乐剧场作品。那么这个呢，是继去年我们首次把亚纳切克的小狐狸引进了之后，我们这次纪念亚纳切克的一个纪念年，我们把它带到一个新的领域，就是一个他曾经做过的声乐套曲。那么这次我们用舞台的手法来呈现他的这个声乐套曲《消失人的日记》，由一个名家名团来演绎的。所以这些就是歌剧大概一板块。那么今年当然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盛事，就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那么我们在这个名家名团以及特殊的交响音乐会上面都贯穿了这个主题。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国爱乐乐团今年由这个青年指挥家黄毅来执棒，我们会推出一个非常新颖的电影戏曲故事交响现场版。那么这次我们得到了这个伯恩斯坦家族的这个准许吧，我们拿到了这个演出的这个可能性，在现场为大家从头到尾一帧一秒都不减少的情况下演绎这个戏曲故事原剧。所以大家实际上是看一个电影，但是是有现场交响乐伴奏的一部电影，也是中国的一线交响乐团来演奏。所以这是都是颇具意义的一些编制， 在视觉和听觉双重享受。 是的，是的， 对。刚刚讲到的其实是10月25号的这个戏曲故事的管弦乐曲的这个上演，还有后边是更加重量级的哈。 对，我们最重量级的最后说，然后知道徐瑶肯定有很多想来分享的。 对，好，我们在这儿先卖个关子哈。徐瑶老师其实之前关注过很多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那今年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现在拿到节目单哈，让您最期待的是哪几部作品？ 那么我就是先从音乐这儿说起吧。我先倒着说，然后还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伯恩斯坦的这个戏剧故事。因为之前我刚刚还跟那个黄毅指挥还那个聊过这个事情，然后他觉得这个事其实压力挺大的。他说他不仅要把这个乐谱可能得读上50遍100遍，还要把这电影给看上50遍100遍，因为他要保证就是他的音乐跟电影是严丝合缝的。因为这个跟伴奏所有的就是歌剧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可以跟演员的互动，它是完全靠指挥家自己一个人的掌控这个全局，所以说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很期待黄毅指挥到时候的一个表现吧。然后这次的音乐方面呢，其实亮点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从第一场就是10月13号的这场，就是这个安德烈斯奥滕萨默是现在的单簧管界的这个天皇巨星一样的一个角色，然后现在最红的一个单簧管演奏家，他能够把这件乐器然后变成一件这个流行乐器，就是所有人都会去听的一件乐器，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他这次也是会跟那个上海四重奏还有港乐四重奏然后一起来演奏，是莫扎特啊等很多作曲家的这个单簧管跟就是重奏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后是10月16号这场音乐会是萨洛宁跟英国爱乐乐团，然后他们这次音乐会上的曲目最重量级当然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怎么说呢，就是萨洛宁他是一位特别擅长演奏20世纪的这些作品的一位指挥家。 萨洛宁他其实现在是属于英国爱乐乐团 的 一位著名的指挥家，也是音乐总监。他呢非常擅长演奏20世纪的音乐作品。 对， 所以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作曲家， 怎么说，他的眼光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嗯， 他在演奏作品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就是通过他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个角度，然后去分析这个作品。所以我们听他来演奏的二十世纪的作品，像斯特拉文斯基也好，然后包括就是像拉威尔也好，会觉得这个作品特别的清晰，就是说我们对他的理解是就是会不一样。然后所以那个。当然这次很遗憾他自己没有带来他自己的作品， 嗯， 但是我还是非常期待这场音乐会。 塞洛尼其实他在2015年的时候是跟马勒室内乐团造访了咱们北京音乐节，当时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 对，当时演出的是那个西贝柳斯，对吧，还有他自己的两部这个新的作品。 嗯，所以这次呢他是首次以首席指挥的身份，首次这个率领英国爱乐乐团来为我们北京的观众朋友带来这样的一场非常盛世的哈，非常盛大的演出。 对，因为英国爱乐乐团他其实已经来过北京很多次了，应该讲就是，但每次都不是跟总监来，每次都是有别的指挥然后来一起来演出。 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是 这个力度哈。 对，等于是其实这种原配组合的第一次在北京的登场。 接下来 就是10月17号、18号的两场音乐会。 嗯， 这个来自奥地利的钢琴家鲁道夫·布赫宾德，就是演奏5首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然后贝多芬的5首协奏曲，他可以说是每一位钢琴家都必须要去挑战的， 嗯， 一个高峰。但是布赫宾德他是现在在世的钢琴家里面，对这些作品演奏的最为精到的一位钢琴家。然后我也曾在现场听过他演奏，就是3、4、5等几部协奏曲，其实印象是很深刻的。 嗯， 然后布赫宾德也是音乐节的老朋友了，他曾经在这个音乐节上演奏过，全部的32首贝多芬的奏鸣曲，是弹了8场音乐会，然后连续的演出，然后就是给 城市大厅， 在城市大厅，对，给观众们印象的非常深刻。 嗯， 所以这次就是再度归来，又是挑战贝多芬的连续5首的钢琴协奏曲。 这个我觉得很大难度是连续7天来上演贝多芬全套32首钢琴奏鸣曲的，这个奥地利钢琴大师鲁道夫·布赫宾德比较的辛苦，而且是很大的挑战。你想7天连续上演哈，而且其实他在12年的时候，布赫宾德是特别获得了第15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年度艺术家奖，所以这次再一次来到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为大家带来和乐圣贝多芬的牵手哈。 对对对。 好，这是说到了布赫宾德，再来说一位非常著名的钢琴大师叫齐默尔曼，这次他是首次访京。 对的，齐默尔曼他其实之前只去过一次上海，然后等于这次第一次在北京演出。那么他也是这次会跟这个萨洛宁大师一起合作，然后曲目是这个伯恩斯坦的第二交响曲1960年代。我刚刚在8月份的萨尔斯堡音乐节上听过他弹奏，也是这部作品。 先介绍一下哈，齐默尔曼他其实是当今国际乐坛最杰出的钢琴艺术大师，而且他的作品其实主要的特色是细致入微，还有深刻雄辩的演绎啊，这个是闻名于世的啊。他所演绎的贝多芬啊、肖邦啊、勃拉姆斯还有德彪西的作品是广受好评。这个人非常传奇，他在19岁的时候获得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金奖。而且他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是遍布世界各地，所以如果懂得钢琴、喜欢钢琴的朋友，可能对齐默尔曼会非常的期待哈。首次来到北京， 对的。但是可能我们之前听的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他弹的贝多芬啊，弹的勃拉姆斯啊， 没错， 就都是传统曲目。那么他弹这种二十世纪曲目，21世纪曲目其实是比较少的。对，但他其实是在就是现代音乐方面是非常精通的，然后所以相信大家会喜欢他的这个演绎。 嗯，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广告，一会儿见。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文茂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 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 八十七点六，演绎群英会。 金秋十月，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开幕。本次音乐节以乐会中西、时代新生为主题，从十月十二号到二十六号，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将要呈现二十一场精彩的演出，其中包括集全舞台、半舞台、浸没式原创、音乐剧场等形式的五部剧目，以及六场交响音乐会、一场室内乐和三场默剧，还有一场电影交响音乐会。同时将要举办十三场公益活动，包括公益儿童音乐会、大师班、工作坊和歌剧讲座赏析等活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尝试为多年倾力打造的中国概念注入全新的内涵和丰富元素，同时打破了传统古典音乐的风格壁垒，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颖前卫的姿态。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那第一位呢是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邹爽，欢迎你。 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乐评人徐瑶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刚刚其实上半时段我们特别聊到了两位音乐大师，钢琴大师，一位是齐默尔曼，一位是布赫宾德。说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耳朵非常痒痒，想要接下来听一听即将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上演的几位大师的钢琴曲，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还是请徐瑶老师介绍一下吧。这是您特别为大家选的 啊？对，我带来的是那个就是即将在十八号的这场布赫宾德演奏的贝多芬协奏曲的音乐会上将要上演的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的第三乐章，然后选择的是这个由鲁宾斯坦演奏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 听到的是徐耀老师特别我们带来的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往下介绍哈。10月24号有一场重磅的演出，叫《牧神午后》。 对，这场音乐会是由帕果亚尔维与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一起带来的音乐会。大家可能还对去年的音乐节上帕果亚尔维演奏贝多芬的全套的这交响曲，您还记忆犹新。然后帕果亚尔维也是现在最好的指挥家之一，这个毋庸置疑。那么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呢，是来自瑞士，是瑞士现在最好的乐团之一，也是有着非常非常久的这个历史。另外这支乐团他上次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呢，演奏的曲目跟这次其实还挺像的，也是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但当时的指挥家是这个他的上一任音乐总监大卫金曼。然后这次等于是这个年轻指挥家帕果亚尔维，然后两位指挥家等于是隔了好几年，然后又再重新来演奏这部作品。应该讲我还觉得很期待，因为想看看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很大的这种艺术上的反差。另外这场音乐会呢，也是今年的音乐节上唯一的一场就是纪念德彪西逝世100周年的音乐会。德彪西是浪漫主义德彪西是印象主义音乐的大师，然后呢他的管弦乐作品呢非常精彩。那么确实是以这个牧神午后为他最棒的一个代表，所以呢也是一个亮点吧。另外这场音乐会上的钢琴家是卡迪亚波尼亚基什维利，也是这个来自格鲁吉亚的一位美女钢琴家。弹的也非常非常的棒。所以他弹的这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也是这场音乐会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亮点。 说到了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还是要给大家做个介绍哈。很多的这个节目单拿到手里之后，都是什么英国爱乐团是吧？苏黎世市政厅管弦乐团，还有各种乐团。那比如说这个苏黎世啊，市政厅管弦乐团，它跟英国爱乐团有怎样的一些区别，或者说它是怎样的一个规格？ 就是它应该讲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它的历史会更悠久一点。这个团应该是1868年。成立的，他等于今天正好是他的150周年的一个建团建团，对的。然后呢，他就是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瑞士所有的最好的音乐家，然后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音乐界的一个象征吧。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名字叫做通哈勒，就是他是指的是苏黎世的一座很有名的一个音乐厅的名字。然后呢他就通俗翻译成苏黎世的市政厅。他其实并不是苏黎世真正的那个就是政治建筑，他只是这个音乐厅的名字，然后也是苏黎世的一个地标之一。 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了很多哈，都是跟国际接轨的国际非常知名的音乐家来到中国啊，有首次来的，也有来过很多次的老朋友了，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艺术盛宴、音乐盛宴。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咱们家门口自己的事情哈，这次咱们在国内会请哪些音乐家加盟到里边呢？邹爽， 倒着说吧，现在 倒着说。 那我们现在最具这个影响力的这一届的隆重的闭幕式是主题是丝路行。会由我们的于龙指挥，携手马友友、吴蛮、雷佳以及丝绸之路乐团、杭州爱乐乐团一起演奏的音乐会， 非常重量级哈，连袂了这么多国内一线的音乐家参与到这次的演出当中。那这次给我们带来是怎样的一些曲目呢？ 这一次由北京国际音乐节独家来这个邀请著名作曲家赵麟先生为这次的音乐会创作的琵琶大提琴与管弦乐队的协奏曲《逍遥游》。然后同时呢，音乐会还会奉上吴彤以帕托的中西管乐和鸣，著名歌唱家雷佳演唱的改编云南迪庆藏族民歌的《美人》，这些作品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么这次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在这次的演这个音乐会上呢，我们有两位这个葛莱美的获得者，一个是吴蛮，一个是吴彤。我们这次也是非常的荣幸能请到这两位中国的演奏家来为我们演奏。同时这个于龙总监会带着这个杭州爱乐乐团与丝绸之路乐团为观众呈现一场这个曲风多元化的音乐会吧。作为一个盛大的庆典，也算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闭幕式，所以期待所有的那个乐迷们来踊跃来关注这一场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是在哪天？ 这一场音乐会是10月26号。 是最后一天吗？ 对，这是我们的闭幕式。 其实我们在上半时段特别聊到了戏曲故事，这一次是视觉和听觉盛宴。那今天徐瑶老师特别给我们带来了戏曲故事里的一段音乐。 对的，带来一段音乐是来自电影《唏嘘故事》中的一段非常有名的一个唱段，叫做 Tonight、嗯、今夜。然后而且我选择的这个录音呢，正好也是当时电影的那个原声的、 嗯、 录音，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是黄玠指挥在舞台上的演奏、 嗯、 应该和这段的节奏上是完全一致的才对。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Maria， 嘘， Maria， Quiet。 Come down. No. Maria. Please. My mother and father will wake up. Just for a minute. A minute is not enough. For an hour then. I cannot. Then forever. Shh. They're coming up. Maria. Momentito, Papa. Now see what you've done. Momentito, Maria. Cállate. Shh. It is dangerous. If Bernardo knew. I will let him know.I'm not one of them, Maria. But you are not one of us. And I am not one of you. To me, you're all the beautiful... Maruca! Sí, ya vengo, papa. Maruca? His pet name for me. I like him. And he will like me. No. He's like Bernardo. Afraid.Imagine being afraid of you. You see? I see you. Oh, Maria, see only me. Only you. You're the only thing I'll see forever. In my eyes, in my words, and in everything I do. Nothing else but you, ever. And there's nothing for me but Maria.Every sight that I see is Maria. Tony, Tony. With you, every thought I'll ever know, everywhere I go, you'll be all the world is only you and me. Tonight, tonight, it all began tonight.I saw you and the world went away. Tonight, tonight, there's only you tonight. What you are, what you do, what you say. Today, all day, I had the feeling a miracle would happen. I know now I was wrong. Here you are, and what was just a word is a star. Tonight, tonight, the world.Full of light, with suns and moons all over the place. Tonight, tonight, the world is wild and bright, going mad, shooting sparks into space.A place for me to live in, no better than all right. But here you are, and what was just a one is a star. Maruca, it is tarde. I cannot stay. Go quickly. I'm not afraid. Please. 那除此之外，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来我们这儿演出的乐团吧。 就这次的闭幕式上，就是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一个算是一群嘉宾了， 一群 就是这个丝绸之路乐团。 对，这也是那个马友大师他在过去的这个二十年里面一直在苦心经营的一支乐团。 嗯， 然后他就是以演奏就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歌改编的非常好听的这些乐曲，然后作为他们的这个主打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节目单上会看到很多除了古典乐器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很新奇的乐器，像这个叫塔布拉鼓， 嗯， 卡曼奇，然后包括像尺八， 嗯， 像这个加里西亚风笛。那么这些乐器可能我们以前都从来没有在音乐厅里面见到过，但这些乐器都是这个马友所率领的这个丝绸之路乐团他们的特色。然后他们演奏的曲目呢，也很多都是来自这个已经不限于丝路沿线国家了，它其实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这样的民歌都有。所以说我们听他们的音乐会就能听到一个色彩斑斓的一个就是全世界的这样的音乐图景。 而且今年其实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指挥家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诞辰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的年份，所以今年其实我们的这两台交响音乐会也是为了来纪念这样一位伟大的大师。 嗯，今年而且在这个公益教育项目的这个编排上，我们特殊的是要传承一个伯恩斯坦先生的一个对年轻人古典乐的教育和扶持的一个精神。 嗯， 所以呢这次我们实际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西区故事这个电影交响音乐会一般来说是由这个伯恩斯坦的这个委员会他们自己来特定这个演出的乐团和指挥。那么这次他们特定了中国的乐团，中国的指挥，就是要年轻的指挥，就是要来传承这种精神。 嗯，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还非常荣幸的会有一位神秘的嘉宾出现在这一次的这个演出现场，是伯恩斯坦先生重要的家人所以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会在这个演出现场做一些提前的为大家来介绍这场演出的重要的意义。同时在这个整个音乐节期间，我们也会由这些指挥大师音乐家们深入到一些专业的院校和一些就是大学的院校和这个组织里面去进入到校园里面去介绍我们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这些名家名团和音乐会。 那今年这个年份2018年也很特别，今年其实是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为了庆祝40周年，所以这次我们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还特别举行了一个中国作品的音乐会。 这次呢请来了这个谭丽华指挥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主题为拥抱新时代的中国作品音乐会。那么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呢，我们会演绎杨清的交响诗《北京述说》，交响音画《咏雪》和京剧交响曲第四乐章《辉煌的快板》，同时呢交响组曲《拥抱新时代》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张千一的《青藏高原》，还有像《我爱你中国》《不忘初心》这样的改编的这个乐曲。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大家会听到很多熟悉的旋律，来回顾这40周年这个改革开放的足迹。 所以我们其实通过中国作品的这场音乐会会有很多的回忆哈，还有很多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旋律。 是的。 好，那其实北京国际音乐节每年都会做一些公益的专场演出。 嗯，是的。 这次比较特别，公益儿童音乐会。嗯， 这次的公益儿童音乐会呢，我们是一天连演好几场。 嗯， 这次是有别于往年，大家那个公众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保利聚集一堂来观赏音乐会，而这次的音乐会更像是一个，我们把音乐节的内容带到了这个大家可能去的一些非常熟知的地方。所以这次的音乐会我们不在音乐厅里面进行，而是在伊迪港进行。 嗯，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会路过就来听一场这个音乐会。然后同时这次也是一个跨界的合作。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演的是莫扎特的作品，但是呢为了给孩子看呢，我们特别请来了来自瑞士的魔术默剧团。所以呢这个音乐会里面融汇了肢体剧、魔术和默剧的这种元素，让小孩子们也能互动参与进来。这场音乐会全是免费的，所以呢锁定这个日期啊，是10月20号的星期六，和10月21号的星期日。每天都会在上午和下午，这个10月20号是上午11点和下午3点有2场演出，10月21号呢是11点 在怡地港购物中心这个里面来演出，所以这次容纳的观众应该会比往年更多。我们也非常期待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参与到我们国际音乐节，来享受这个音乐的美好和浪漫。 这次对于艺术总监邹爽来说呢，是比较跨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呢担任了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的工作，而且做了一些很有挑战的创新。我们都知道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今年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艺术总监是可以连任四年的。所以在你连任的这四年当中，有没有想过做一个版图的设计，就是未来从今年开始未来的方向是怎样的？ 嗯，是的，我们肯定会板块化这个音乐节，我们将为不同的观众、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不同背景的观众带来有他们所能各自喜欢的节目以及音乐的知识的普及。那么在二十年来呢，音乐节已经把名家名团全世界的这个需要应该是最知道的，已经请遍了。所以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名家名团板块也会继续，但是呢我们会带来非常有重点的这种曲目的选择。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加的专注于当代的作曲家，也更加的有引领性的介绍这个20世纪的音乐家的作品，以及跟现在的中国的在世界上活跃的华人作曲家的作品，所以将这个中国声音和中国概念的打造带到一个新的领域。那么从歌剧和这些跨界音乐呈现的方向上呢，我们从明年还会做更大的动作，就是会有更多的跨界，可能会与科技跨界，可能会与这个时尚跨界，可能会以很多跟我们中国就是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生活更息息相关的这种跨界来感受音乐。所以也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音乐节的这个队伍里面来， 我们去听音乐，去感受音乐，尤其来自于全世界顶级大师每年可能就这一次在北京的这样一个聚会，不用出国门然后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国际音乐的最新的潮流和时尚，同时也能够去回顾经典，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觉得是北京国际音乐节在造福北京的朋友们，所以非常感谢北京国际音乐节，感谢两位嘉宾，谢谢 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弹耳朵。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 我们的新时代。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长在， 向岸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